半的季节，剩下落叶的秋天，那张枯黄的脸映着时光变迁，真的好久不见，头发多了新鲜，多年时间奔波，忽略了太多太多，你对我的思念，我却没有发觉。每次你在电话那边唠叨，我却接。